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亲不打。 是啦，咁啊齐人咯，我哋而家系嘛？咁啊， 阿明啊，明翻嚟啦，挂住阿明啊， 明系啦，成咗呢个舞台剧，系啦。咁啊，好啦，今个礼拜咧，咁啊都其实啊，即系话冇嘢睇，又突然间有好多嘢睇喎，系咯，系咯。 系。 咁啊，冇咩科幻啊，系嘛？咁啊，不如我补套啊 ，Hellboy 好冇？吓，做咗咩？ 哇，正啊！ 其实北美啊做咗吓，咁啊，其实咧香港咧就将佢排期排到咧。我恐防佢最尾系会抽起唔播嘅，咁不如讲佢啦。 而家佢讲就话六月做嘅， 系六月 听住先。咁摊到咁冻啊，不如讲咗佢啦。即系唔系啊？因为真系可能去到时唔上啊，因为其实几差。 都有咁耐。 系啊，暂时睇个反应票房唔出奇，因为佢第一集都唔播啦，咁呢集一定唔播噶啦，我觉得好大机会吓。咁啊，不如而家讲咗佢啦吓，咁啊，其他睇到嘅观众、北美观众可以知咩事啊嘛，系咪？嗯，咁啊，等佢讲 Hellboy，OK。咁啊，好啊，咁 Hellboy 又唔係香港上啦，咁香港有啲咩特別題材可以講下咧？有咩？ 兩個輪椅， 係好，有兩套輪椅片係嘛？ 係啦，就一個就黑白，即係黑白又政治正確啦，一個就介乎賓主與戀愛之間，咁啊兩個唔同角度咁樣係啦。 啊，咁你咁樣嚟去介紹嘅點解係咯？系咯， 系啊，就 应该系有两套，一套西片，一套香港片，都睇怕系抄一套法国片咁嘅咁嘅似啲系嘛？ 系啊，系啊，好似嘛？ 哦，唔系，系 啦， 咁原片都系叫《闪亮人生》，即系香港译名啊。 嗯，系啦，咁一阵不打电影时间会讲下呢套啦。咁有咩？但系有咩系我哋会讲嗰啲怪啲嘅题材嘅？ 唔系真系科幻片嘅，今个礼拜都有套叫做《天翼反击战》啊， 哦 《地球起义》。 哦，即系我几个礼拜前提过噶啦，嗰套即系话肥佬啊，肥佬啊，即系阿董辉啊，以前聪明笨白啊，或者系近啲啦，喺嗰套大家冇睇过，近啲啊，呢个末世街十号嗰肥佬啊，咁啊，以前啊做搞笑老咗做坏人， 好里面都有出现 嘅，吓系个肥佬啊，总之吓，咁啊咩嚟嘅咧？我就话似无间道啦吓，即系佢又话咩地球反击战咁讲到吓，其实你睇唔好谂系。打其實是他們用一些很 low tech 的方法去傳訊息，想即是反抗他們的，因為他其實又不是外星人直接統治，我真是經過這個人類的政府去再統治人類的，但是那些人類政府是為外星人服務，即其實都是人類鬥人類，你講到尾不是又變回特務片，那我就覺得像無間道，即是像無間道，不是說特務那部分，即是說他其實那些人的真正身份都是企邊邊的，那些你不知道的。咁亦都呢他好喜歡玩 lift 這樣東西。是啦，咁睇怕他都睇完了馬田史高西斯版啦，我估佢唔係睇過曾志偉嗰度嘅。咁有啲啟發嘅，我相信係啦。咁一陣分分再補返啦，係因為我講過㗎啦，係啦。呢、這個係啦。咁主要分分睇咗呢度。好，咁另外仲有套唔係科幻，但係就即係都特別題材嘅話題嘅，因為呢個十二個想死的少年或者孩子啦，睇下點譯啦。睇下點譯啦。咁有一眾嘅肥環啦，演出啦，係咯。咁探照花啦，係咯，黑島結菜蛋啦，係啦，係啦。咁導演係提幸彦啊，即係日本鬼才導演，咁啊，邊鬼個嚟嘅？一陣講俾大家聽啊，一陣會慢慢講啊。咁啊，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題材就係話佢哋一齊約埋一齊去自殺，咁但係竟然就出現咗第十三個人，就係一個屍體嚟嘅。咁到底發生咩事咧？咁啊，咁啊，一陣講啊，係啦。咁啊，話題作品咁又所謂咧咩四十分鐘一鏡喎？咁到底有冇呢回事嘅咧？咁係啦，係啦。咁啊，呢啲值得探討嘅。OK。系啦，即系如果佢咁都系叫做一镜啦，咁欢乐今宵都系啦 ，OK， 明啦， 系 大家吓，好， 哇，咁一陣再講，咁仲有冇其他呢？係咪有一紮啲劇呀、啊、都有呀嘛？ 係有啲日劇囉，就有個叫做我唔記得佢譯做咩名，叫 Enhance， 應該佢個原名係。 係。 就係話阿新下自己有隻機械手嗰個劇。 係啦，佢叫咩咩？佢中文譯做乜嘢咧？我 名直頭就咁 Enhance 啊， 即係佢係英文嘅，其實個名係。 係啦，係啦，係啦。 唔記得佢有幾個譯名，但我抌咗條 link 俾你，佢都有個譯名叫咩、 哦？我見到有一個就直頭唔關事，叫咩證券在握喎。 佢係咁叫嘅，係啊。 我以為賭片啊呢、這個。 係因為喺佢嘅手咗嘛。 咪以為係嗰啲咩股票嗰啲係嘛？ 啊，嗰類咯，根本就唔係嘅，完全即係都係一個變奏嘅查案片啊。 其實係神探加利略加呢個嘅怪醫秦博士。 啊、但我覺得有少少似 Unnatural 嘅，其實。 咁、嗯、當然都有啲嚇，咁、啊、但係佢個人物關係係似似啊， 神探 加利略嘅，係啦。咁佢實質做嘅嘢咧？是怪醫秦博士嚟嘅，因為佢係嗰啲，即係佢查嗰啲奇怪病毒嘅源頭啊，呢咁嘅嘢嘅。係。即係佢又唔係你喺殮房噶嘛，佢唔係噶嘛，係咯。咁、最特別就係佢隻右手係隻義肢嚟嘅，咁但係佢義肢係可以喐嘅，即係唔係嗰啲好流嗰啲嚟嘅，即係機械手嚟嘅。咁同埋佢係可以隨時咧拆咗個手掌出嚟，即係我覺得喺呢套嘢咧，我就覺得佢呢、這個 拉隻手啊， 佢呢個道具啊。是做得好過套 Hellboy 嘅，大唔大鑊？ 嚇、 啊！係一陣話俾你聽 ，Hellboy 流到咩程度？係啦，係連整個道具都渣，係係跌到八十年代都不如嘅程度嘅，係啊，即絕對一定輸俾上一套 Hellboy 首先嚇。 嗯， 係即淨有個道具喎，係啊，唔好講套戲啊，係一陣講啊，一陣講 OK， 好。 好 咁仲有套咩咩咩二十三區之旅係咪其實係鬼戲嚟嘅。 東京二十三區之旅呀。 係啦咁你以為去旅行㗎係咪嗰啲旅 唔係都要我覺得係有啲似咩香港道後鏡嗰啲咁。 咁樣點唔係佢加插咗啲元素啫。係即係你都可以兩日。 我幾失望我睇完我係幾失望。係 咩哦兩日三夜但係加鬼唔得咩 ?OK 喎。 系我覺得有 啲女喺度斜曬滑梯咁樣泳衣咁，但係又有鬼嘅幾好啊！ 哇，咁正！ 係咯，點解有咩問題咧？旅遊節目加鬼 OK 啊！ 哇，倉貨加內喎、啊，泳衣 啊！你又想啊？呢度著到由樽領，仲多三個上次呢個特攝加加加， 銀襪同埋中山 特攝加加加， 係咁第一集就係呢、這個呢、okay. 個啦，就係、是、呢個男戰士呢條女做主角嘅，係啦。咁啊，穿插好多嘢，一陣先講啦。係穿插咗，即係大家咧去咁耐東京啊，佢係講東京，東京啊分咗二十三區啊。咁原來佢有好多你不為你所知嘅存在嘅部分，即係唔係講緊鬼嗰啲啊，即係其實你有啲你唔知道嘅嘢嘅，即係包括佢第一集講就係啲地下水道，即係都唔係坑渠嚟嘅，係以前嘅河，但係佢哋喺尷尬上面而家起咗個石屎森林，佢搞到嗰啲河咧，即係河嚟喎，唔係真其實唔係坑渠啊。佢搞到變咗好似地下水道咁，係咁第一集就講呢樣嘢嘅，下一集啊應該係講嗰啲咩話，即係填海啊，係咪嗰類啊，係嘛？係 應該 咁咪好似幾有趣。 係噶，其實我 OK 嘅，即係我覺得佢如果就咁得鬼，我覺得唔係好慷慨嘅，佢反而就係加咗呢樣嘢。但係分分可能唔中意啦，香港啊倒後鏡啦，變咗係咯，係好咁啊，仲有咩好多嘅喎？係咯，咁講唔曬啊。 翻啲松會唔會再講下？ 崔松就做咗第三集啦，系仲 我知我睇紧 Get Out 啊呢一集， 系咩？我哋睇黑炮添，佢不断提住黑炮、啊，黑炮，黑炮，系啦，争啲即系惊你会唔记得黑炮嘅大佬，你死唔死？ 吓， 唔系即系呢度左交到时，我顶唔顺 啊！我就有啲厌烦厌啊，就已经去到， 即系佢最屘完嗰度，我就喺一阵讲啦，系即系呢一集真系讨厌啊，就我去到个程度系，即系嗰种讲左交程度，去到一个可以嘅地步啊，真系咁、大家一定要睇下，即点点讨厌法可以 好， 系啊，咁仲有好多啊，马仔又睇咗啲卡通嘅添，好似系嘛？ 唔系，仲有我仲有 冇时间讲？ 蒙面超人首次出现呢个 BL 嘅床上， 吓仲要床上， 系、床上冇咗上埋床，系摸埋衫，系 咁靓嘅， 呢个应该都系首次啦，系嘛？如果蒙面超人嚟讲， 首次咁露骨啦，系有基友就集集都有噶啦，系啦。基本上啊，龙骑龙啊，蝙蝠都已经系噶啦，系咧。 咁但佢哋冇摸過衫上床喎，但係竟然魔鬼魚同阿犀牛係，咁啊就係呢個係啦，《龍騎外傳》一陣又要補下講啦，係啦。喂，馬仔嗰啲講唔講咧？仲有啲卡通喎，都要講 下點啊？有時間咪講。 有冇時間啦？有時間有邊兩套開咗名先啦，大家唔係都有可以揾嚟睇下嘛？ 係又新翻嗰套《鬼滅之刃》啦。 哦。咩嚟嘅咧？ 嗯嗯。 非嘅中公司嘅另一個作品啦，係咪？ 係。 原本漫畫嚟嘅都係改編嘅。 係。O K。係。咁另外咧，另外係咪《正義聯盟》？ 係有個《正義聯盟》大戰致命人組嘅有即係電影版。 致命人組係咩？《正義聯盟》隔離個銀禧小食店嘅故事嚟嘅喎。 哦，唔係呢《致命人組》其實都耐啊。係啊，不過唔係點樣識到呢啲角色？ 意思就係個主角唔喺《正義聯盟》度啊。 系咁就 喺正义联盟个众义堂隔篱，而家小食店发生嘅故事咁咯，即系好似我感觉 系为衬啫，佢哋出嚟 系咯，正义联盟就得闲过嚟买外卖嘅啫，咁样啊，系 嗯 好咧，整个时间讲埋啦，喂，咁大致上系咁啦，系有再补啦，吓咁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系包括 Star Wars 都出咗，终于出咗最后一集嘅话头，咁啊好出奇地咧，我就话冚家产嘅咁就。咁點解個戲名叫做Skywalker Rise 嘅？係嘛？係咪 Rise of Skywalker 定係我唔記得咁上下 ？Rise of Skywalker 係咯，咁都死曬啦 ！Skywalker 仲 Rise 咩？唔知啊，唔知啊。唔，佢唔係啊，佢 solo 啊嘛。 哦，咁可能佢會爆啊 Ray 就係啊，佢哋個後代咧，又或者係。 唔知咩意思咧？就淨係咧，佢通常整下，其實又唔係咁解㗎嘛，係咯。唔好理佢啦，系咯，咁啊，一等都会真系有天路行啊，系咯，好咁啊，吓 ，OK， 咁啊，咁啊系啊，佢唔系佢应该再做落去做呢个 Jedi Ghost 嗰边啲古仔好睇啲，嗰边几齐人啊，你谂下， 系 死晒啦啲人系嘛，嗰边咪睇晒到咯，你唔好理佢讲咩啊，其实开台打麻雀都好啊，系咪，系咯 ，OK， 好 ，Anyway， 咁一等都会讲下呢大堆嘢啦 ，OK， 好，咁我开始数播。 好嚟啦，咁啊第一位啊，依家系呢个 P 风暴喎、 啊。P 风暴竟然第一位，哇！喺 冇错， 一国内都叭叭声喎。 系。 系啊。 系嘛？佢啱有嘢讲啊。 系啊，内地佢收成五亿几啊。 系啊。九日啫喎，九日五亿几喎， 咁 系 埋单啊？唔系埋单啊？未埋单啊？ 预测。預測啊，佢應該可能都收到再收多億零噶啦，兩億噶啦，即係可能六億零，甚至七億幾都可能得噶啦。 唔知點解咧，係咯， 係啊，係咪特別好睇咧？我未睇啊。 唔通有林峰？唔通有林峰？ 特別好睇嘅，你問我，相對呢個風暴系列， 係嘛？ 自己佢係四集入邊嚟講，我覺得叫最正常合格嘅。OK， 之前嗰啲唔係太合格，呢套合格嘅。 系 啦， 会唔会帮呢个 星有嘅？系啦，有嘅，冇错。 会帮呢个寻秦记打咗头炮先系咪？有林峰啊 嘛， 可能系啊。 喂，唔好笑喎，林峰入边做得 OK 噶， 系嘛？ 有 啲似翻古天乐嘅又系。 同埋阿 Tasso 你讲嗰样嘢未必冇可能，因为阿林峰佢就系签咗阿古天乐间公司。 哦，咁得啦，咁跟住嗰啲咩乜嘢双龙主啊嘛？ 大唐双龙， 跟住一齐再露股系嘛，系嘛， 阿吴卓羲 系咯，唔系咁今次换古天乐啦，梗系 哦， 点乜乜吴卓羲啊，唔使啲敌人嚟啦，喺大陆又学佢开个咩玩具妙思人，唉，衰仔嚟嘅呢， 系 系嘛，咪先啊，打对台啊嗱，咁啊，本来都想签埋你噶啦，唔签啊，净签林峰啊。 系啊， 佢顶上，佢又自己顶上咗个位，老古再嚟，好，咁啊呢套点啊？咁啊即系大家有兴趣去睇下啦，系咪？即系我见佢啲场面好都几夸张嘅，又爆嘅，又监狱风云，乜都齐啊！ 系啊，同埋我留意到咧，佢啲场次系升喎， 系咁啊，即系得咯，升咪即系得咯，好，即系场场爆满爆到仲有人排队，咁咪加场咯，做咩？ 系啊。 佢咧就真系劲嘅，第二个礼拜佢今个礼拜其实系四周，但系佢第二个礼拜做咗票房 number one， 咁即系真系得嘅， 即應該真係有人睇啦，應該咁講。 唔係，咁呢個係肯定係事實嚟嘅。 肯定係事實嚟嘅。 我要再講多次啊！票房啊，係反映觀眾嘅口味咋，你唔一定代表戲好唔好啊 ？OK， 講多次啊。OK， 即係票房唔好，亦都唔係代表套戲差啊。OK， 關事啊。OK， 善良啲。咁啊，香港報報票房，香港而家咧就接近900万嘅，即係 都好好㗎啦。 早兩個禮拜啫，900万好好啦。 喂，大佬你係贏到啲鬼佬戲喎。係 啊， 係啊， 贏咗實聲啦。 咪咯。 同埋小飛象。 係啊。係啊。 係。 冇得講啦，係咪？ 但係。 冇錯冇錯。 即係唔需要有科幻同超級英雄啊，再一次證明香港係啊。 你話如果同 Shazam 比喺內地嚟講係贏到開行添啊？係係啊 ，Shazam 收2亿几嘅啫， 係啊， 同埋 我咪話唔需要有科幻咯， 係啊 係啊，即係你啲咩劉慈欣咁搞咁耐做咩？即拍3年先拍到咁嘅神嘢係嘛？冇乜意思嘅，啲 P 風暴咧幾簡單嚇。 但係佢收幾十億喎、啊，大佬 嚇， 佢、啊、收幾十億喎、啊，劉慈欣嗰套， 喂。佢又要本小說攞獎先， 係， 跟住籌備經年都爭啲開唔到，好彩啊撞到阿吳京啊肯即係再抌錢，如果唔係已經啊 close 咗 file，OK， 嚇， 係， 波折重重， 嗯， 嚇上咗畫啦，票房唔錯啦，都要俾人鬧， 嗯， 嚇係咪拍呢啲風暴系列好過咧？ 咁從呢個角度嚟講係嘅， 唔係從咩角度咧？ 是 咁梗係古天樂醒啲啦係咪 嗯 咁咁如果係咁即係一路 ABCD 都預咗啦 ,ok, 所以即係起碼有26部嘅總共係 係起碼有下一部先啦。 下部 G 啊 ,G 風暴下部 係 啊。 G 風暴 啊 ,G 風暴。 G 風暴啊同 G 殺咁樣。 G 代表乜嘢呢咁樣會 係。未知佢個劇本好即係未公開嘅。 咪同 G 殺有冇關係所以叫 G 風暴。 即係唔知係咪同女有關 ,G for girl 或者 G for generation 唔知。 G 點啊嘛 ,G 點風暴。 G 康啊婆。 係囉。係囉。見女性主義係嘛佢哋叫佢呢度女性主義係嘛我哋叫女權嗰啲。咁成人下一集咪講呢樣。喂。 嗯。 係囉。咪揾成揾啊邊個知殺導演嚟拍啦咁靚咪得。 係你出 分。真係啊唔真係靚喎。咪當然唔係就導演啊。要拍到咁嘅效果，即係幕後成個班底加埋啊！係啊，當然啦，好多嘅，好多嘅，打燈都關事嘅，真係。咁啊，係咯，咁啊，唔係啊，如果有咁嘅人才，點解唔吸收啊？係咪先？佢唔係又唔係古天樂自己拍嘅一套戲，又唔係佢自己做導演嘅，係咪先？唔緊要㗎，咪有好導演咪可以用咯，點解唔得啫？佢老闆嚟啫嘛，同埋佢即係又自己又演埋一份啫嘛，係咯。OK， 好，咁啊。老母下一套 好 系， 跟住第二位就系 Shazam 啦。 哦，都 Shazam， 咁都好啲。我做 Shazam 搭咗落垫底啲嘢。 系，咁但系依家 Shazam 个 真系问嘅， 咩啊？听唔到咩啊？ 系 香港票房系问嘅，系啊，即系弱健身。 唔止香港票房问，系马仔讲啊。 吓应该唔系大陆都唔得啦。咁好似系美国嗰边反而 OK 啲咯，咁啊。 嗯， 即系叫本土 OK 啦，咁但系拍唔拍下一集主要睇本土嘅，咁而家就话决定咗拍下一集噶啦， 系因为佢拍得 平，咁啊好事啊， 唔知系咪好事啊，系咯，咁你都一致都亚洲区都并不太理想，系啦， 唔 系，或者咁海外都并不太理想， 冇话如果话唔好睇啲人，佢就讲到话九成人话唔好睇啊嘛，佢认为， 吓咁我系嗰一成人啦，咁样就真系。 咁佢有冇數據 吓唔知佢可能佢心目中啊。 唔係佢班 friend 啊嘛十個裏面佢有9個 friend 嘛我同佢講一般人佢哋咁樣統計嘅。 可能係。 即係佢唔係可能係 ,ok? 我認識嗰啲人嘅所謂統計呢係以佢自己為內計。係。即係如果佢成班人呢都根本就唔會睇科幻片嘅咁佢咪話你咩睇咩你睇屎不保佢都话你戆夸噶啦，系咪？睇 E.T. 话你戆夸噶啦，咁幼稚系嘛？咁你冇得讲噶，系嘛？我当年我哋睇《星球大战》，即系当年，佢真系觉得系细路仔戏噶，有啲人。 我唔系太，唔系呢套咧，因为两极都劲咧，同埋 有多人我見到係又係好似俾人揾笨咗咁咧，咁要走去啲即任何啲網上高都走去留下 打小人， 打小人，小人喺度插下呢套嘢話，即嗰度明明唔係講戲，都走去嗰啲網嗰度走去無端攞套戲嚟講， 攞嚟鬧唔係講， 即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嗰啲唔係叫講戲啊，嗰啲叫鬧戲。 嗯， 係， 咪冇辦法嘅，冇辦法， 嗯， 唔係呢個我哋一陣會講一個原理咧，就好似你。你明明話中環西裝有係嘛嚇，一表人才，咦攞本港漫出嚟睇，地鐵好樣衰，要揾個財經雜誌咁墊底遮住睇，其實係咁啫嘛。其實嗰班人就係睇啲咁 cheap 嘅嘢㗎啦，但佢又唔想人哋覺得佢 cheap， 咁佢就要揾啲嘢包住嚟睇咧。就咁，你邊一套戲做到咁咧，佢咪會睇咯。你嗰套赤裸裸地就係一本港漫，就係一本龍虎豹，話我點睇啊，大佬？我点样可以喺个众目睽睽之下攞出嚟啊？系嘛？咁啊，边个可以做到呢个包装咧？咁咪就 Marvel 咯。其实你入边 Marvel 入边大把呢啲低能，甚至乎低能过实 Sam 嘅都有啦，系嘛？就系咁啦吓。一阵间再大讲咧，如果有时间的话，系啦，讲咁多系。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三位沦落人啊。 哦， 哇，高咯， 呢度系抄上抄喎，但系咯，掂喎，发觉而家香港都系噶，嗰个原作咧冇乜人睇过啊，最紧要系，其实黄沾一早教落噶，抄系最紧要点样咧，就系、是、隐藏嗰个来源就得噶， 系冇错， 即系隐藏你唔系你要揞住，你都唔使噶，因为只要样嘢够冷门嘅咪得咯，你一般人都无端端睇到法国片啦，系咪？仲要讲个咁嘅坐轮椅无敌铁探长咁吓，系咪？即系我谂而家将无敌铁探长艾朗西啊嘛 ，Iron Side， 唔系啊，都唔系啊，有翻拍过套电视剧啦，啲人都唔睇啊， 系炒晒啊嗰套，斩咗啦嗰个 黑人嚟啊嘛，变咗黑人嚟咯，唔得啊，系啊，哇，仲睇系咪？ 唔系全部翻拍嘅都唔得噶，其实而家好似 唔系，即系我讲坐轮椅呢样嘢啊，吓。其实一系得 H 教授啫嘛，坐轮椅得噶，咁因为佢坐得嚟，佢劲啊嘛，佢唔系真系，同埋佢其实唔系跛噶嘛，啊咁啊另计啊，系咪？我揸楼摊坐下得，坐下轮椅啫，系咯，系啦，咁你呢个你真系跛嘅，咁啊系啦，想唔想睇咧？咁啊唔系个个中意嘅，系咯，咁啊香港好聪明地，好似话系咪都系啲攞到啲咩？咩拍嘅呢类咩嚟噶？系 首部钱基金， 系咪首部成片定咩？ 首部成片计划， 首部成片电影计划，咁佢系大专做嘅，佢唔系专业做嘅，系第三届嘅。 犀利啊！跟住仲要税得黄秋生嚟演啊！咁仲要食一个香港即系嘅题材就系德成介绍嚟啊嘛，系咯。咁啊， 仲 即系佢系挤啲元素又去挤到，即系你会有兴趣嘅，系啦， 系 啊，提名埋呢个。我要强就香港啊，电影金像奖啊，系嘛？ 系 系啦，记住讲香港，人哋以为奥斯卡啊， 系 记得讲。我都好多人就刻意啊，唔讲香港两个字嘅。 系， 反正以为佢系香港，佢以为佢系奥斯卡金像乜乜啊？ 系， 咁我都系啊，我食金像香米啊，我计唔计啊？喂， 系 咯。好，咁啊， 少少宣传啦，少少提就今个咧，即系节目出街嘅夜晚就系香港电影金像奖啦，第三十八届系啦， 系，今届大陆开始播系嘛，大陆播得系嘛，今次系嘛， 呢套大陆其实 O K 嘅，呢套系啊，呢套大陆上到， 都系唔系十年嗰次就播得啦，总之系啦， 但如果黄秋生攞影帝就要停播，肯定黄秋生一定爆呢个 停播系嘛， 未必。 佢会突然间出广告嘅，系啊，会冇咗 嗰个字。即系如果杜文泽攞影帝又停喎，系嘛？ 系啊，佢真系预备晒嘅，因为以往 系一杜文泽间播系唔俾播添啊，杜文泽就 又会参展都唔得系嘛？参展都唔得啊？ 咁我又個控制，即係白色恐怖嘅，就不於話水漂去參賽資格就做唔到嘅。 同埋話黃秋生咧，其實係啲人驚嘅啫，其實佢唔係真係喺名單裏面嘅，但係杜汶澤絕對喺名單裏面啦，其實。 唔係，事實又唔係嘅，黃秋生真係名單入邊，係啊，肯定嘅，肯定。 肯定咗啊！ 係肯定啊！ 因為我之前睇過篇文章話佢係啲人驚。 你睇過篇文章冇嘅？你偷入去睇過張名單先得嘅。 係。 人哋講噶嘛，你冇職業特工隊調落去睇喎。而家唔係你要係定唔係？你只要你覺得唔得就 cut 啫嘛。 嗯。 而家唔係要係啊，唔係要係，所有小熊維尼出現嘅都要 cut，OK？、Okay? 係。 就係咁簡單啫嘛。唔使讲咁多嘅，可能人哋吓边个啊？ 上次个新闻我咪只小红维尼烂咗份喺度，咁亦照影都冇嘢嘅。 系啊，咁啊，所以咪就有时有啲咁嘅跌咗啲嘢出嚟咯，系嘛吓？咁有冇事啊？有冇拉咗？ 佢冇提过啊，冇人打靶，好似嗰时候。 系啊，咁你呢啲有时系你嗰个电检嗰方自己想即系吓即系加紧啲吓，嗰啲叫咩话？自我审查， 自我 审查， 自我审查。 系啊，冇人话唔得啊，你咪播咯。系啊，你咪开啊小熊维尼主题公园咧，中国咯，你咪试下咯。佢冇话唔得，又话唔得咩？ 嗯， 佢冇公布话唔得。 嗯， 咁啊定为国策咧？冇啊，你可以试下噶。OK， 好，咁咪下一套。 好。跟住下一套， 呢套一陣不打會講噶嘛，淪落人係咪？係 啊，會講，我會講 。係啦，同夾住三套啊，法國版、美國版同埋香港版，係啦。 係 啊，三個題材一串講曬。 係講好啦，好咁啊，為呢個坐輪椅嘅嚇，即係平權係咪？ 咁但係佢最大鑊喎，外國嗰套佢唔係坐輪椅，佢富翁嚟噶嘛？如果你富翁坐乜都得啦。 嚇？有咩怪咧？有咩怪咧？ 咁講啦。因为那套就即系好有钱嘛，咁啊变咗就即系佢唔系做紧基层嘅嘢嘅，应该唔。 嗱咁冇分别嘅，你低就低噶啦，即系你唔可以话你有钱，佢嗰套就要话俾你听咁有钱，但系佢系即系佢系惨嘅。 系。 即系佢个人生其实。 啲嘢买唔到咯，明白唔明啊？ 佢就系讲呢样嘢啊嘛，咁你唔可以话嗰个嘢冇谓噶。 唉，唔係，冇話無害，不過即係唔同， 即係個玩法其實唔同嘅。 係啦係啦。 誒，咁你咁講，咁嗰套嗰個唔係女人，係黑人嚟添，除咗佢搞埋機啦。係咪？咁個題材都其實唔係，應該咁講，佢嗰個主題個題材係啫。咁你佢發展出嚟嘅嘢好多空間去處理噶嘛。係。咁嗰啲啊，梗係唔係一樣啦？咁但係個主題係就係。是相約的，咁你發生的地點，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法國，一個是香港，亦都不一樣啦，係嘛？講嘅嘢都會不同咗啦。咁你個僕人身份嗰個香港嗰個係一個菲傭，係咪？佢又不是一個馬姐啊，係咪？你馬姐和菲傭都不同嘅喎，馬姐就會變咗阿土姐，係嘛？土姐， 嗯， 係咪？菲傭又不同喎，又另一個身份喎，嚇。咁個菲傭其實佢又有自己的理想，佢又中意攝影啊，呢、這個又好特別喎，係咪？大家等講啊，喂。 好， 我想留翻俾有乜啊，系咯，不打讲啊呢啲，系啦，好。 好啊，咁我补补呢个个上映嗰个场数啊。咁咧第一位嘅 P 风暴咧，其实得236场，系少过 Shazam 嘅。Shazam 有345场，而轮落。 Shazam 其实唔系满座啊嘛。 系啊，即系 Shazam 个入座率系真系低咗啦，好多啦，相比嚟讲。咁而輪落人咧都有193場， 都會受到即係周圍啲人咁講嘅影響嘅， 因為宣傳得好勁啊！啲人睇完啫，係咁向啲人宣傳話唔使睇嗰個叫， 唔係你嗰只叫反宣傳， 係， 嗯， 宣傳一定係 positive 嘅 ，OK， 係啊 ，negative 嗰啲係叫反宣傳， 嗯， 即係同反烏托邦一樣嘅，即係冇理由係好嘅嚇 ，OK， 烏托邦冇理由係衰嘅 ，OK， 哦， 咁啊反宣傳就幫你即係嚇。打散個宣傳到， 係啊， 倒賣咁解，係啊。咁啊，的確好影響嘅。今個禮拜即係大家都聽咗咧，即係大家講話做12個想死的孩子或者少年啦嚇，唔好啊嘛。咁初本來都唔想去睇啊，大家都係嘛。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差咧？係啊。咁其實唔係喎。咁只不過有啲人睇咗咁講到好差咁，咁你會唔會唔睇咯？咁會㗎。咁你真金白銀過大佬，係你要抽時間去睇喎。咁如果原來聽到話唔好睇。 咁唔出奇啊！好多聽緊我哋而家節目嘅朋友，其實都係想攞個購物指南嘅啫，係嘛？ 嗯， 係咪？所以大家點會唔參考咧？咁所以咪就係、是、係啊！咁所以好緊要㗎。如果你真係咁多負面嘅講法，係嘛？ 係、嗯、 咯。咁佢亦都俾個畫頭嚇親嚇，即係咁係好似飛天紅綜合嘅畫頭，的確。 嗯。 冇得講嘅嚇。咁啊，同埋其實佢喺度，佢一碗甜品嚟㗎嘛，即係要。你要分清楚，佢唔係一碗人心雞湯啊！ 係， 嗯， 係。咁你唔同嘅個性質咁甜品啊，好多人唔食甜品嘅，你知唔知啊？係 係。 即係我意思，即係睇戲啊，佢唔中意睇啲即係呢啲咁嘅題材嘅。係。咁你係要死人冧樓咁嘅主題，但入邊原來係搞笑咧，佢又睇喎。係啊。嗱、嗯、呢、這個咪就係我頭先提過嘅即係揾本財經雜誌笠住本草文嚟睇啊嗰啲，揾本教科書笠住本龍虎豹嚟睇一樣啫嘛。其实佢个口味系睇紧笑片嘅，吓系啊，OK。其实佢都中意睇笑片，但系佢唔会想话俾人听佢中意睇呢啲嘢咯。 系、 嗯， 好嘅，好，下一套就快啲啊。 好，跟住下一套小飞象啊，第四位。 哦，咁但系佢都 票房 唔系话好衰。 系啦，其实沙滩票房啊，14,000嘅，小飞象就13,000啦。 系 啊，即 系 跳跳 咁 啊，系啊，你 讲，即系衰又未至于好衰，系咯， 系，我都 OK 啊，系啦， 但系大陆排美国如果计翻就差啲啊，佢反而 好差，大陆呢几嘅啫得， 系，即系根本都唔知呢只咩嚟吓， 嗯， 咪知道冇人睇嘅，其实应该， 哦， 嗯，即系 Tim Burton 已经系名誉扫地啊，因为之前。 吓唔知啊！啲人冇话有咩特别要睇佢嘅， 系咪改革开放得太迟啊？嘛，迟过 Tim Burton 好戏嗰时代啊？ 可能系， 哦都有可能，因为有人讲过咧，就 Tim Burton 就已经开始唔好睇啊，冇办法。 系啊，你即系中意嗰啲嘢咧，譬如喺呢个大约系呢个 Eva 去到呢个 Sid 嘅嗰段时期嘅话咧，咁。咁嗰堆嘢呢就會係俾大陸人炒貴咗嘅。如果係嗰堆嘢以外時間嘅話呢嘅嘢呢就會好好多嘅。 哦。 係呀。因為佢哋就係喺嗰段時間就睇得最多嘢㗎嘛。有啲人咁講啦。 即總之呢套嘢呢個 IP 本身呢就太老啦。雖然佢有但係太老呀。 係。 即你諗下。阿拉丁我都嫌佢老啊！哇，小飛象幾多年啦？70年前啊！ 係啊， 二次大戰嗰陣時咧，佢 係一二次大戰之間嗰啲咁嘅時代嘅嘢，跟住中間係冇任何嘅作品，咁都係即係輾轉會提一下小飛象呢樣嘢，咁即係嗰隻嘢當然有見過，但係咁多，咁你好難嘅，你而家攞翻出嚟有咩？有咩感情？其實所謂 I P 就係你要有勾起大家記憶嘅作用，呢啲先叫 I P 噶嘛。 嗯， 係。 嗱，雖然咧馬仔就話都唔一定嘅，你可以佢唔識，但係佢攞翻舊出嚟話靠啲雜誌去講噶嘛。咁但係啲雜誌有冇講 咧？就冇啊。 有冇抄翻曬佢啲咩歷史？即係可能佢哋都冇咩歷史，最弊就係、是、你唔同話啲漫畫人物。但你漫畫人物你都仲有機會，其實佢有幾十年歷史嘅，你唔識啫，咁好多人可以講。喂，小飛象咪就係得套卡通片啫嘛， 冇 嘢。 佢冇中間一路出緊啊嘛。 冇啊，都中間亦都冇啊。咁有咩講咧？咁咪就係都係最多講一套卡通片啊嘛，唔係。 又或者頂多講下呢個小飛象，原來係有個圓形嘅咁樣咁咯。 哦，係咩圓形啊？ 哦，佢係真係有隻大笨象咁樣咁嘅。 識飛？ 哦，唔係，冇，但係都係即係小。小象咁樣去買團表演，但係最後尾係又係好慘咁啊， 係嘛？哦，咁要咁個香港應該攞黎遠嗰隻出嚟講啊，係嘛？ 哦，都差唔多㗎，係 嘛？咁你唔想去睇㗎咯喎，咁慘，病死啊！大佬黎遠嗰隻好似啊， 哦，係啊，咁佢冇記錯，佢呢度嗰隻小飛象都係好慘嘅嚇，個結尾嚇， 嗯。 啊！即系丽苑，我惊拍戏系鬼戏嚟嘅，啲嘢全部都唔好嗰啲嘢，大佬。 都差唔多啦。 丽苑咁样，大佬。 哦，咁啊，即系呢个咩回魂夜啊嘛，拍到。 啊，都要阿罗啦， 游乐园嗰啲啊， 都阿罗啦。啊 ，OK OK， 系搵埋温子仁拍啦，最紧要系好。 好， 好，下一套。 跟住第五位《炸鸡特工队》啊。 哇，呢度先劲， 系啊。 好啊， 过一千万啦， 唔使再唔使再介绍喺度， 系啊，系啊，冇错， 系 系 好。 會唔會其實都係因為啲人都幾中意食呢個韓國炸雞，其實有啲關係啊。 咪有口碑嘅都，即係睇完好多人都讚嘅，係即係口碑再度咯，啊。 係，冇，但係嗰個食品本身可能真係有啲關係 嘅。都有嘅。 同埋你睇個名就知喜劇效果好嘛，即係幾過癮啊嘛，呢個配搭。 係，咁你揾樣佢中意食嘅嘢做個主題，咁佢會有想去睇嘅。 係會有加分嘅。 系咯，系。香港都拍翻到咩雞蛋仔啊？ 唔係，當年新化壽司咪咁 嘅， 新化壽司咪咁嘅名啊！嗰陣時係食咯，新化壽司啊嘛。 哦，咁嗰個爭啲，直情係魚蛋啊嘛，應該講係咯。 哦，魚 蛋雞蛋仔啊，開翻到魚蛋特工 有啊？ 有啦咩？ 有啊， 有啊， 又有一拍人拍啊，雞蛋仔。 邊套啊？ 系边晚有啊？我见过 poster。 系啊， 真 嘅。邱丽图好似邱丽图，系咪啊？ 古天乐、林家栋啊嘛， 系嘛？ 啊， 做咩嗰个年嗰两家先卖鸡蛋仔噶？ 佢讲情怀咯，系啊，即系讲啲小品嘢嚟嘅。 啊，真系有人拍 ，OK。 啊，真系有。 好， 系啊。咁跟住第六位《闪亮人生》啊。 系。 哦，一路呢个礼拜正常嘅，咁啊叫做。咁樣睇，佢係輸俾林樂人喎。即係如果香港嚟嘅，《 閃亮人生》即係美國版嗰度林樂人啦。 係啊，美國版嗰套係啦，同乜嘢上嘅其實係啦。好啦，第六。 因為佢冇咗德成介紹嚟啊，因為 咁啊， 冇啊，佢應該揾埋德成贊助啊嘛，係咯。 嗯， 佢都係我同鄉嚟喎，有翻嗰啲人出場啊，即係自縮成家咁樣係嘛？係咯，即係欠咗呢一 part， 我覺得爭啲係咯。 嗯，好。 即係揾黃秋生都係因為黃秋生名氣啫，係咯，係咯。其實呢個角色由阿智叔做可能更加適合嘅，我覺得。 係。 有冇講真啊？智叔好慘啊！啲戲。 唔差。 唔係。 唔 係 啊嘛。係啊。咁但係智叔可能就攞唔到阿黃秋生呢個效果。 嗯。 唔係，我唔係講演出嘅效果，即係意思咩咩博攞獎啊呢啲，或者你會博一個話題，你就唔覺啦，係咪？係。如果智叔做埋，你係咪覺得呢套真係德成介紹嚟？OK， 好， 好 順便揾埋阿 Jack Green 同阿邊個啦，係咪同阿嗰個咩啊？ 迷你倉，迷你倉，迷你倉， 魚倉個鬼佬啊，一齊做啦，喂，不如係咯。佢懷疑呢個係邊個出錢㗎？係咪宣傳意啊？係咪宣傳意啊？哥。 係啊，金寶綠水個飛龍包啊！ 係啊，冇錯，佢嗰啲 friend 啊嘛，係咯。 系 啊，仲要讲翻嗰啲嘢，喂， 咁啊，埋 Jack 嗰啲嘅喎，要咪咯， 咪 Jack 嗰啲咯，医埋暗疮咯，系啊，系咯，得闲咯，黄秋生都医下暗疮，平时吓，一亦都有做埋理疮咁样， 啊，仲要睇下牙添，咁老人家一样睇 下牙，都要用， 咁我搵埋 Jimmy 嘅咯， 系啦，冇错啦， 咁最后凑埋背鸡妹啊，凑埋背鸡妹， 咁啊又好有知名咯，喂大佬， 系啊， 系咯，成本又低，系嘛， 系真系得噶， 嗯。 真係得啊！或者我哋諗諗嘅先，下次係啦。首部唔係劇情片都唔知咩嚟嘅，悲情片啊，大佬。OK， 好。係。下一屆諗諗啊，三賽啊。係。係。啊，敗隊威啊！不打你係咪有三賽啊？係 啊，即係不過 又賣廣告時間啦， 我覺得我哋會參賽啦，但係未咩嘅，未交嘢嘅，六月六號先交嘢，就係今屆第七屆之前，即係世外嗰個同一個。即係一個動畫 創家作。 哇！演咩啊？佢整乜嘢啊？整阿基拉啊？定係充夢啊？咩？ 我哋就係特登係做 I 零嘅，即係 I 零嘅。 有冇打 I 零？有冇打喂？ 唔會打嘅。 哎呀！ 分鐘 打曬曬咯，真係。 係唔打嘅，唔打嘅。即係打片啊，咪動作嚟㗎，咪動作。 哦，咁樣係咯。好， 試下啦。啊，我盡力做啊，嚇，盡力而為啦，嚇，盡力而為。因為資助有五十萬嘅。有十分鐘，最少十分鐘嘅片咁樣，係啦咁樣。 嗯 ，OK， 好。 係交係交。 好。 好。 好，快啲快啲數啦。 係，冇錯，快啲 數啦，快啲數埋啦。 跟住 賣完廣告啦，金寶綠水都賣埋啦。 係。第七位。 好。 哭泣的女鬼。 嗱，一陣會講啊呢套，哇，好唔好睇咧？嗱，《鬼屋驚恐實錄》嘅即係。 即係呢個叫做 spin off 之一嚇，但係又唔係 spin off 過，又未出過喎，即係作過呢只鬼。咁 啊，你都講咗好唔好睇？係咯，係 啦， 好唔好睇啊？又係。係。 啊，咁啊，温子仁根本冇關係嘅，就掛個名嘅啫嚇，咁啊，咁到底係咩回事咧？咁啊，有冇因為識嘅人做嘅呢度？冇㗎啦，係嘛？ 冇啊，我冇一個識啊。 嗯，咁呢度竟然啊，紛紛睇咗套優先一下，咪紛紛就唔喺香港啊。咁啊，今日話優先同我哋講下呢套得唔得？等我哋嚇踩少個窿啊，係嘛？ 係啊，可以咁講啦。 係咪又踩地雷？我想講呢個 票房都勁喎，優先到第七位咁，真係幾勁喎。其實有票 始終掛住鬼屋。 係啊， 係呢排冇乜競爭啊。 其實即係愛回家之嚟㗎嘛，之乜乜乜嗰啲咧。係咯，係咯。唔係我都話㗎，嗱以後嗰啲乜鬼嘢戲你求其掛住復仇者啊，唔係復仇者都話係復仇者咪得。 係。哦，唔係，啲鬼好多時都係復仇者嚟嘅，翻嚟報仇。 啊唔係，即係你掛一個名喺前面啊，掛一個賣得嘅名喺前面，真係有啲用噶。 當然啦， 即係唔多唔少呃到啲啊，如果你冇就即係唔得噶嘛，係咪？嗱，咁起碼你數咗咁耐啦，我都未聽到呢個鬼舞，即係呢個夜半仔敲門。 哦，有，仲喺榜度嘅，不過未到， 有 報 就有啲啫。 明明好睇過呢套嘅，係啦，嗯， 係。 再數數到㗎啦，繼續。 跟住 就到啊！ 一陣會講下一陣呢套咩話叫咩啊？夜半咯， 哭泣的女鬼， 女鬼係嘛？係啊，係個鬼字仲係食字喎，又係嗰個鬼屋嗰個鬼計個鬼喎。 係啊， 咁都得啊！好，一陣講嘅會 OK。 好，跟住 快啲啊！ 第八位 Marvel 隊長縮到得翻57场啦， 係嘛？ 哦，系要播报，因为 Marvel 队长咧喺礼拜四嘅票房，佢已经跌出十大啦。咁而礼拜四嘅票房最低嗰套咧就我的五部男朋友嗰日收70000，咁即系代表就算 Captain Marvel 有做咧，佢嘅票房系低过单日票房系低过70000蚊嘅。咁而呢一刻啊，直至到4月11日，即系意思两日前嘅最 update 票房 ，Captain Marvel 系攞紧咧7430多万嘅。咁當佢繼續上，佢值住幾萬幾萬，佢都冇可能過水行俠，因為水行俠最終票房係7560多万嘅，咁呢個就即一般嘅事實啦。係啦，我係贏唔到水行俠嘅咁樣。 嗯， 事實咗啦。 咪即係佢玩 fans 得個講字咯，冇入場睇翻40几次咯，冇嘢嘅。 嗯，佢喺世界票房都贏唔到啦，得少少。 嗱，咁佢又唔係話好差嘅馬仔報啊？ 全球都過10亿啊！系啊，跟住大陸個票房都過十億嘅， 過十億人民幣係。 嗱，但某程度係復仇者，即係因為就上之前嘅效應嚟噶。 係， 其實 呢個係絕對關鍵。 做得好啦，咁即係條橋諗得好咯，間壓係嘛？間。 嗯，即係你話諗得好，純粹係錢咯，係。 係啊，純粹錢咯，係啊，啱啱商業嘅決定咯，係啊，啱啱。 不過呢套嘢我都有一樣嘢照讚嘅，就係佢個。即係將個 Sam Jackson 成套戲整翻後生嗰樣嘢咧，係突破咗之前嘅嘢嘅，即係之前唔會整咁耐啦，同埋冇咁似嘅。之前嗰啲你睇點都覺得係 key 啊，係咩？呢度真係唔覺㗎，係真係。呢個係事實，即係呢個將一個演員可以成套戲回個後生戲，係第一次做咁長嘅，呢個真嘅。 係孖寶戲啊！我意思係應該係。 都唔貴啦，就算荷里活片都係啊！你之前睇嗰啲唔係好真嘅，你奇幻日元嗰啲其實唔係好真。之前有羅伯唐利嗰啲一陣間咧，同埋嗰個仲要係係咁你好多都係出一出嘅啫，以往咁但係你成套戲咁樣做後生咧，以前好似都冇試過咁多咯。係咪佢真係做得似啊？個 tone 係好似啊，係啊，係 啊。 咁但係嚟緊 Terminator 咧，會唔會再破呢一樣嘢咧？但係唔知啦，係啦。因為係都會有後生翻嘅，洛水華西尼加 係， 即係呢個就出過啦，之前都咁，但係今次會唔會多啲咧？定咩唔知道咁，同埋今次仲會有呢、這個有翻嗰個細路仔 John Connor 嘅，咁，但係應該都係回憶啦，因為佢哋而家咁老啦，係咯。咁嗰個應該就係講上一集即係90几年嗰陣嗰個時代。咁到底係點嘅咧？咁啊都未知。咁但係我相信特技嗰樣嘢唔會渣到邊嘅，係咯。佢哋公司係。咁啊睇下今次有冇突破啦。咁但係。即係始終 Captain Marvel， 我覺得樣樣唔讚咧，呢下呢一個位置要讚嘅，係啊，即係就係咁長時間去做個演員後生，仲要做得係似，即係你冇睇到任何破綻係咪？ 係， 佢完全係好似佢就係咁嘅樣咁，呢下嘢係以往未試過嘅， 咪大馬仔有見過第二套戲咩？你話淨係 Marvel 計，你睇過第二套戲有咁樣咩？ 哦，冇，即係我意思話 都冇係咩 ？Con 就都冇去咁爭好遠啦 ，Con 就都好耐啦，其實就都有翻咯。 Con 都係嘅，啊即係啊，你講阿老春 係啊係啊，老春就變咗後生嗰套戲有， 但係佢有冇成套戲都動喺度咧？ 冇成套戲動喺度，但係都好長咯，其實就唔冇佢咁多嚇。但都長嘅，都多 咁都係嘅。咁但係呢度我就覺得已經係暫時嚟講，即係做得最多咯。即係話，如果做到咁嘅程度咧，你已經可以係成套戲做，應該都冇乜問題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話你開一部戲咧，係將成套戲咧，將嗰幾個角色咧變翻即係以前咁嘅樣，應該係冇問題嘅。即係佢而家咁樣 demonstrate 到呢個咁嘅效果咯。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啦，咁呢樣事實嚟嘅，要讚翻嘅，你冇講過嘅之前，我都冇聽過人講過喎。 嗯。 虽然大家都睇到，冇听人特别去赞呢样嘢，我反而呢个 飞天嘅啲人都冇讲， 我冇听过吓。但系呢个技术上呢下咧，我要补翻吓，即系之前我哋都讲漏咗嘅吓，系事实嚟嘅呢个吓。咁系咪黑人易做啲？我唔知啊，咪唔出奇嘅，都有可能嘅，因为你啲肤色啊嗰样嘢系真系有关系噶嘛。 系 你睇下Princess Leia 搞得几紧要？ 系。 系，不過 Prince 因為佢連嗰個原本嘅人都冇咗啦，冇辦法啦嚇，即係唔係咯，唔喺嗰度啦，最少嚇。咁咁變咗你呢個係有翻啊 ，Sam Wilson 本身演嘅，始終係咯，嗯，係咪啊？咁 anyway， 咁呢個要補講翻啫，係好，有冇我下一個快啲？ 好， 數好耐。 跟住咧，第九位我的五部男友啊，男朋友係啦，咁就去嘅，係。 荷里活片感人嘅，荷里活片咧五部男友，因为佢患咗一个绝症嘅，唔知叫咩囊肿性纤维化病，咁咧佢唔可以同人接触嘅，一接触咧就会身体会烂啊，会感染嘅，咁佢变咗佢所有人都唔可以要离去五部之遥，咁佢咁嘅状态，咁嘅惨啊，咁但系佢喺个医院入边识到一样病患嘅男仔。咁啊，兩個喺醫院入面抱出呢個愛情故事，係一個愛情片，但以呢個題材，絕症之中點樣應付佢哋嘅，即係點樣發展佢哋嘅愛情，感人嘅，係咪？我冇睇，我未睇噶，未睇。 嗯。 我你話佢哋食咗含笑五步釘添。 有人係咁講，有人係咁樣嚟介紹呢套戲嘅，係啦，冇錯。 O K， 咁佢哋掂都唔掂得大家噶咯 ，kiss 都唔得噶咯。 係。系啊，手拖都唔得，系啦、啊，行近啲讲嘢都唔得，五步。 点解咧？点解咧？有乜关系？ 会咧空气嗰啲叫咩生活传染嘅有。 哦，咁样。 但系 系啊， 系 啦。 O K。咁 大家隔住个玻璃罩嘅边啊？ 两个都系有。 系啦， 系咪两个都有病噶？即系都系。 两个一样啊，症状正常，系同一个病，系啦咁样。 哦。 但系唔系真人真事噶，即系本身系小说嚟嘅。 O.K. 系真人真事，佢细个打乞嗤咁样启发出嚟噶嘛？ 系啲人唔敢行埋去， 系啊，系咯，同埋佢细个就系睇过周星驰啊嘛，睇及启发噶嘛，含笑五步钉系咯，系咯，仲有蜂蜜系嘛，好好味添，系咯，咁冇嘅，而家所谓真人真事 bullshit， 其实你话系啊系啊，我点知你有冇经历过啫？嗱，你话你俾鬼追过都得噶。你話你真係遇過型都得㗎，我好難否定㗎喎，係咪先？係咪？而家啲所謂真人真事你噏啊係㗎啦，係即係唔係話見即係第三者事啊？你話你自己嘅經歷呢樣嘢冇人可以否定㗎嘛？ 唔係，我見到喺天嗰度有唔知啲咩飛過，我話自己見過不明飛行物體添，可以。 唔係咁唔係，咁你呢個係真嘅。一不明飛行物體係你唔知係乜嚟啫，其實嗰個可以係有人黑客都會飛咗啖口水落嚟 正常嘢都得嘅， 或者有雀屎啊，有隻海鷗飛過嗰個篤屎跌落嚟，都得係。咁你係不明飛行物體，你冇講錯啊，啱啊，你呢個唔係假喎，即係而家我講嗰啲係你其實冇件咩事嘅，你噏啫嘛。一係個導演自己話自己親身經歷啫嘛，咁你冇得證實㗎，你晚晚咁多人打電話上嗰啲靈異節目，你證實咩？系嘛？有人打上话嗰当年跳轨吓，唔见嗰个人嗰条女系识得嘅佢，咁哇大佬，哇大佬，咁样啊？ 佢嚟访问啦，又唔好 吓， 唔係啊，嗰個死咗噶啦嘛，冇咩訪問啫。 係啊， 即係你識得一個一個已經唔喺度嘅人啫嘛。 係， 係咪啊？ 係。 係啊，唔通我嚇李小龍同我兩師兄弟都嚟話俾人聽咩？係咪啊？ 係。 係咪咁講啊？你點證實啫？係咯。 係。 唔好讲李小龙啦，不叶问同两兄弟好唔好？黄飞鸿同两兄弟啦，好嘛？啊，一达摩系你两兄弟啦，你讲噶嘛？系咪先？耶稣成日揾你饮茶噶，系咪？成日落嚟同揾你揾你饮茶嘅，系咯？ 嗯。 我去完茶楼嗰只杯我 keep 翻噶，嗰只仲唔系圣杯？系咯。去完茅厕嗰嗰个咪圣枪啦，系咪？系嘛？ 系。 系咪？嗰張廁紙都執翻啦，大佬，全部有法力噶，係 ，OK， 啊，你講噶嘛，邊個可以證實唔係啊？而家啲戲咪就係咁咯，咩都話真人真事，因為呢個係而家戲其中一個 selling point 嘅，係 冇錯， 嗯， 係啊，即係你冇辦法嘅，即係你一定要咁吹，啲人又唔知點解就會睇，即係你夠膽講嘅人夠膽信，係咪？啊，先至今日人都可以話其實 Terminator 係真人真事嚟噶， 嗯， 你又知冇？系嘛？你又知冇阿凡达系嘛？你点知冇啊？系咯。 好。 好。原嚟。 跟住未讲埋呢个第十位啊。系啊。 咩话？ 系啊。讲埋第十位。 第十位鬼舞啊，就系。 我再快啲做咩？ 鬼舞啊。 啊，真系惨啊！呢度真系。 嗯。 得翻三。 冇办法啊！呢度冇人识啊，连个发行公司都唔识。系咪？ 系啊，佢发行，佢直头放弃啊，发行都放弃。 系嘛？佢都唔知呢套嘢叫夜半仔啊，佢求其咁，系咪好少场次嘅咋？ 35场。 35场。 点解佢要买翻嚟咧？我唔好明。 我怀疑搭单嘅，有啲戏系咁嚟噶。 系嘛？ 即系唔到你买嘅，系啊。 猪肉搭猪骨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都 买翻喺香港呢度系嘛？ 系啊。 点知香港仲大镬啊？ 系系系，唔敢讲，唔敢讲。 送嗰度仲好啲，啊！即系主菜唔好食嘅，送嗰碗糖水反而唔错啊！ 系啊， 啊咁啊上得咁少场，咁做咩咧？咁系咪暂时都净系得阿芬芬同我睇咗噶咋？ 我系我都未睇啊， 我冇睇， 得闲睇下，其实网上有得睇嘅。 系我上个礼拜我都 当然系枪版啦，当然系枪版啦， 系 吓。絕對唔能夠反映套戲嘅質素啊，因為佢都幾差啦，拍得個槍版啊，我覺得係佢穿得好埋嘅，其實你睇唔到，唔係好睇到成套戲嗰、那個係啊係啊，因為吸曬周圍啲嘢啲人頭嗰啲嘢，可能又係係你淨係睇到一忽嘅啫嚇。咁啊，但係你如果你想觀摩下，你去望下啦，係咯。咁、我覺得呢套喺度起碼喺度合格嘅鬼戲啦嚇，鬼模啊。 好， 亦都慶祝每次都係有 Terminator 上映有一年先有噶嘛，佢係係咯，好奇怪，好吊鬼，個男主角永遠都係 John Connor 嚟噶嘛，要揾翻係咯，咁有以上嘅因素得唔得？今次又換嚟個靚妹鬼咁啊，萌嘅咁得唔得？得唔得？咁值唔值得你睇？ 哦， 唔知啊，都係唔睇啊，總之都係，同埋有貓啦，係咪？係咯，中意貓嘅朋友又可以睇啦，係咪？係嘛？你一諗啊，如果你屋企只貓搞成咁啊？变食鬼包翻翻嚟，你 O 唔 O K 啊？系啦，你会唔会想杀死佢啊？咁其实我呢套嘢个一众个题材就系佢问个问题系好深嘅，系啊，即系你一心想复活你最爱嘅人或者物啦吓，即系只猫系物件，但系佢翻咗嚟其实唔系佢嚟嘅，咁你就要杀翻死佢，因为佢嚟杀你啊，定系 系 咁你就会宁愿佢其实佢就系咁安详当时咁去咗好过，咁佢就系讲呢样嘢啊嘛。其实系问嘅一种即系人心底好深嘅问题嘅，唔系一个普通鬼戏咁简单嘅，系啊，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啊。 以前啲丧尸啊，或者即系唔知点解你想复活者之后变咗丧尸嗰啲片都系讲呢样嘢嘅。 唔系你讲呢样嘢，但系佢你冇佢呢度讲咁深嘅。啊，你又唔信你又睇下，系咪？你上网搵嚟睇下，如果你真系唔想俾钱，冇办法。系啊，我值得大家睇下，即系唔理你点睇，就系值得睇下呢套戏。咁、上面當然呢套嘢唔係叫做鬼舞啦，你揾係咪揾翻咩啊？寵物墳場啊？ 寵物墳場 係嘛？係啊， 係寵物墳場啊。 或者新寵物墳場啦，因為佢係喺2019咁啦，係咯，咁啦。唔係你好可能會揾到舊嗰套嘅，我驚嚇。 嗯， 係。咁咯，咁啊，芬芬推唔推薦啊？呢套 推荐，梗系推荐，呢套好睇。 系啊系啊，好过晒头先讲嗰套咩话咩哭泣的女鬼系嘛？ 冇得比啊，冇得比啊。 系咯、啊，好。就咁好，咁有啲咩排尾嘅？快啲啊，完啦呢排。 唔系啊，唔系啊，唔好排尾啊，好多戏未完。今个礼拜好多戏下面嘅。 喂，仲有噶？我哋快啲啊，快啲啊！哇，我哋成呢度都。 因为就系话题作，日本话题作啊。 系。 十二个想飞的孩子啊。 哦，第十三位先到佢，几多场到啊？ 一场啊， 五十一。 正常系啊， 得唔少嘅就原来。 系啊， 系啦。 咁就唔系好易揾嚟睇嘅，即系意思即 系 好，都比较刁钻。 系啊，唔易揾嘅。咁啊，票房唔差噶，算系以咁少场数，佢个即系入率高嘅。咁佢单日咧就有八万蚊，单日八万。喺日本片嚟计唔算少噶啦。 咁但系呢套都劣评喎、啊，香港。 其实我又觉得有入得，因为其实佢个关注度其实唔高嘅。坦白讲。 哦。所以佢都冇影响嘅，根本冇乜关注。 系啦，日本迷先会关注啫，但系除咗就有个人话投诉个戏名，又话 poster 要落架，嗰度反而仲多人讲。 点解？点解咧？点解咧？ 关注度唔高嘅。 点解？哦，有咩关 系？其实因为咧呢排香港嗰啲吓细路自杀案都多咗，咁啊佢就觉得啊睇到呢、這个名就好不安。 咁人哋套戏咪就叫你唔好自杀咯？ 哦，唔系嘅，啲人 佢就咁睇个片名，觉得唔系嘛，觉得唔系讲呢啲嘢嘛。覺得 係，咁你覺得 係啊？佢 get 到咩 嘅？咁人哋個反吸煙廣告嗰人都係吸煙嘅，係啦，叫你唔好食並頭丸嗰個都有攞啲丸仔喺度攞下試下，唔怕嘅咁樣嘅。 試下冇嘢嘅，咁嗰啲都有啦。 係咯，叫你唔好飲酒揸車，裏邊嗰個人都飲酒揸車嘅喎， 再炒埋添。 係啊，再炒埋添啦。係啊，死得好慘㗎。係啊，唔得咪鼓吹啊！用下脑啊，大佬。 好。 其实好似战争片啊，其实系反战噶嘛。 系。系啊。 其实战争片本身就系反战嘅，大佬。 但系佢哋反而系体现好战噶嘛，啲人系。 啊，咁啊，嗱，咁啊，呢个你嘅事啫。 系啲人问题啊，呢个就 系。系啊，咁你睇完个反吸烟广告，再吸多啲烟，系嘛？你睇完個叫你唔好乜乜嘅，你就走去乜乜呢個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嗰啲 NLP 解釋過啦，就啊佢又叫你啊嘛，你一唔好諗一隻綠色嘅馬騮咁， 係 因為就諗一隻綠色嘅馬騮啊，係啊，係啊，咁、啊、但係佢個而家我哋講緊係佢個戲或者佢嗰個廣告嘅題目係叫你唔好啊嘛，咁有啲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咁冇得講噶，係咪啊？咁我叫你唔好食煙，都唔提煙啦。 系， 系咁我谂咁讲啊，即系你呢啲都闹，咁张 poster 又做乜嘢？张 poster 有咩问题咧？都系啲人头嘅啫，系嘛？ 又挂住咁咯，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唔得啊！ 佢边系佢香港啊？佢又有一张 poster 上边嘅，又有人头版，又有画花咗人块面。 咁就点啫？咁就点啫？ 咁画花块面，佢又觉得好欺凌咧，个感觉又好恐怖啊，见唔到咁样。 咁样啊？ 系啊。 哦，咁所以當年，比起當年啦， 叫希臘 做低落嚟嘅，係冇錯。 比起當年啊，谷祖林啊，扮到成個紙扎公仔咁喺個坐喺個地鐵嗰張爭好遠喎。 嗰張係咩零咩二度空間係嘛？ 係。 人間係咩咩啊？ 嚇！ 鬼魅人間啊！ 幽靈人間二，鬼魅人間。 係。 咁嗰套咧都差唔多係叫做第一套戲咧，俾人咁樣懷疑，即係要攞走嘅。一張海報啊，係啦，咁啊，咁但係嗰套我都明啦，因為佢本身喺地鐵賣，跟住喺地鐵咧，只女鬼坐地鐵咁嘅樣咁，咁你會嚇親地鐵啲人咁，我都明啦，係嘛？即係你喺鐵達尼嚇，你真係坐遊輪嗰陣播鐵達尼好，係嘛？係，你坐緊飛機嗰陣播啲咩國際機場一九幾多定係啲咩炒機嗰啲戲？唔係啊嘛？ 機嗰啲啊嘛？ 嚇，係咯。唔系啊嘛，搭紧火车你睇斯达列车， 即系坐紧空军一号之后睇空军一号， 你睇 生化 寿司咁系嘛，即系冇理由噶嘛。唔系嗰个唔关事啊，嗰个系真系可能佢真系有啲影响。你而家呢个我无厘头嘅大佬，你咪自我审查咯，最好将系嘛，咁啊最好啦，唔好穿桥又唔好剩啦。嗰个系咩白纸一张咯？你估下系咩戏？ 蚁侠嗰时， 戏名都冇。蚁侠其实有只蚁噶，你睇清楚啊，有噶， 系啊， 有放大镜先睇到。 系 啊， 啊，我意思系甚至上张白纸咪算咯，下次。 唔系佢咪将啲人头缩到咁细咯？ 唔好冇样好啲。张白纸亦都冇题目，咁啊乜条都冇穿，亦都冇犯任何嘢，最好啦。OK。系咯， 嗯， 再边啲咩插埋只眼唔好睇啊，好唔好 ？OK， 系就咁，我快啲数啦，喂，真系爆晒钟啦。 第十五位嗰个叫《奇迹的突破》啊，其实系讲有个人喺个冰湖度跌咗落去，跟住就超过15分钟，咁但系就救翻上嚟就系植物人，咁但系咧透过呢个家人深信佢不离不弃，最后点咧有冇醒到咧？咁就唔穿桥啦。咁啊，感人勵志氣咁樣，係啦， 咁啊，唔怪得咁低啊， 係啦，荷里活片嚟嘅應該，係啦，荷里活片嚟嘅， 係47場， 我就一般唔係好中意睇呢啲啊， 係啦，15位，47場喺15位啊，守住，好，跟住落嚟就17位就我即刻不得了，時間會講就上咗19場嘅《五時功後的證人》啊，韓國片，咁啊，鄭雨成、金香喜。咁啊，勁啦，大星啦，鄭雨成嘅都識啦，金香喜就與神同盟嗰個女嗰、那個，我唔知嗰個叫咩，陰差，係啊，女陰差，即係嗰個女仔，係啦。佢喺入邊飾演呢個自閉症患者，目擊咗殺人事件，但係就阿鄭雨成係調翻轉係辯方律師，辯嗰個人唔係兇手，係啦，就咁樣。咁啊，五時功後的證人，我即刻會講嘅。 咁即係其實呢套都係食翻與神同行個演員陣嘅啫，係咪咁講？ 係啊， 佢應該三個啊嘛，係咪啊？揾埋另外嗰個啦嘛，係嘛？ 冇錯，係啦，咁樣。 咁你講嗰條女咪即係韓國版女王教室咯，即係佢就係做志田未來個角色噶嘛嗰時。 係。 啊，個頭好似公仔面咁嘅，嗰時好正嘅。 嗯。 攣嘅喺頭髮啊。 嗯。咁樣。 好，再報快。 跟住數到就到啦，我哋即刻會講嘅《天翼反擊戰：地球起義》喺第18位啊，咁講。 幾多場啊？有 31場。 31場。 哇！咁啊，分分好難揾到嚟睇喎，真係。 都唔係嘅，都夜晚場，都有一兩場嘅。 哦。 即係旺角都有嘅，喺啲旺角。 有旺角有。 O、okay, K， 即係佢場次唔多，不過就即係個長個時間就唔標準。 佢通常都係嗰啲7點幾、9點幾嘅、 okay, 都正常。 即係唔係叮當咁樣係嘛？即係唔係以前咁4點、9點個朝頭早啊？O K， 即係佢夜場。O、okay, K， 雖然就唔係好多場，但係都夜場。O K， 啲院亦都唔係好標準嘅。 係。 少少啦，少少啦，都各區都有一兩間。 多唔多人睇咧？我恐防呢套都少啲啊。 係我入場嗰陣時候，我諗都有10個人到啦。 係，即係你唔係去豪華戲院，但係豪華戲院咁啊享受係嘛？咁豪華。 因為佢喺元芳嗰度睇嘅，我 係。係。哇！ 仲差過我睇12個上色的孩子喎，都有20人啊！ 都唔係啊，正常啊！你呢一套嘢其實雖然佢個中文名好，即係好 名好勁啫， 好勁。但係我諗好多人咁，佢有可能睇過個畫頭噶嘛，你都知道唔係嗰啲咩天煞反擊嗰啲嘢啦。 係啊， 同埋個重點就係佢冇啲咩星咧吸引你入場啊。佢最大 咩宣傳㗎呢套嘢？ 佢最大個星係 John Candy 啊。咁同埋如果你話華倫夫人啦，但係佢又好似冇乜點 sell 呢樣嘢嘅喎。 系啊，如果佢好似嗰啲以前嗰套咩Skyline 咁样剪到个预告片咁， 哦哇咁样啊， 佢 争 咁，佢嗰啲片段系剪唔到嗰啲片， 唔系啊，你 Skyline 佢本身真系有打噶嘛， 系， 佢冇打噶套戏， 佢 冇 呢啲 间道，佢无间道，佢应该揾啊系咪啊 John Candy 睇天台啊嘛，同边个倾偈嗰啲啊嘛。 揸住支槍咁特指㗎，3年有3年。 冇翻個箱嚟，大概箱子要大嘅，咪冇呢幕嘅原來裏面係嘛？係咯。 係。 跟住3年又3年咁啊嘛，要有翻呢啲對白係嘛？ 定係揾阿杜汶澤出嚟啊？ 咁入場嘅嚇？ 揾阿杜汶澤出嚟啊？ 啊？點解係杜汶澤咧？ 配音啊嘛？ 哦，唔係咁啊，杜汶澤唔係杜汶澤幫佢宣傳啊嘛。 喺呢套唔得啦，呢套我谂要揾刘德华嗰两条位先得。系杜汶泽唔得嘅，反宣传咧唔得。 嗯， 冇嘅，边度带？嗱，一阵间会讲喺呢度，好嘛？一阵大家分分，我都会答咗，我都睇过噶嘛，呢度系。 系。 咁啊，一阵吹下啦，系啦，就是、我觉得特别嘅、那个题材，其实都系用点样用正常拍正常嘅戏嘅成本啊，你拍到一个科幻片。其实佢唔系个题材有问题啊，我一阵讲啊，一阵讲。 好。 OK， 好，再莫快啲。 仲有啊，阴哥。 仲有。 两套未数啊。 哇！ 跟住十九位有套叫《英伦坏男孩》（McGreen）， 咁就真系系纪录片嚟嘅。 哦，纪录片。 系 McGreen 啊 ，sorry 啊，就系、是、呢个叫英国时尚叛逆分子嘅一个名嘅。時裝嘅大師啦，咁係一個紀錄片，亦都入面係貫穿咗真實佢嘅時代 show， 同埋有佢生前嘅最後錄像嘅，咁所以好有歷史嘅。 咁咩牌子嚟啊？呢個時裝大師係咩牌子？ 其實我未睇我都唔知道，咁啊，總之英國噶啦，咁啊係啦，英國幾個品牌啩，估係啦，係 啦，真唔係。 歌身嘅啦，大歌身嘅啦，系啊，佢不在啦，已经。咁啊，跟住再数就系最后一套啊，就系、是、新上嘅《春夏恋上你的三十日》日本片。 吓， 咁咧系边个做咧？葵若菜、论佐野勇斗，我唔识嘅。O K， 我唔知道你净睇关日剧嘅，你知唔知？ 都唔识。 爱情校园青春系啦，咁样。 你讲春夏系个戏名嚟 嘅。青夏呢套戏叫 青夏。 青夏系咪咪春夏讲就青夏？青年的青，青夏系啦， 即夏天个夏， 系啦，冇错， 完全唔明咩意思喎，咩意思？ 因为系两个人喺一个夏天发生一段感情。 喂，咁讲呢个佢个日本戏本来叫咩名啊？ 咪青夏咯，即系汉字青夏。 真系咁叫嘅。 系，冇错。 青春嘅夏天啦。 恋上你的三十日，我唔知喎。系啊，系啊，咁。系啦，汉字系咁样，青夏咁样，系啦咁。 又是不識咁都冇啊！呢啲死梗啦， 系啦，你想下就三十三位，上咗三場啫，正常喎，系啊， 系， 嗯，好， 咁你十二個想死都咁咯，呢度真係想死啦，係咪？ 係， 呢度上會係真係想死啊！即係而家買片咧，係咪好平嘅咧？我想問啊， 或者又真係搭住骨，係 嘛？ 唔使搭支噶啦，你 cash 俾到噶，一兩萬蚊嘅 啫，我話可能係。 係啊，其實係啊。 一兩萬蚊，即係去日本旅行順便買到片翻嚟播啊。係 啊，買到真係得㗎，好多直頭唔使俾錢添。但係佢要你 guarantee， 譬如10萬蚊宣傳喺香港，咁同埋最大鑊，你好多你買咗咧，其實你上唔到㗎。你唔係你買咗你一定上到。 係啊，啱啊，啱啊。 你 戲院賣你上㗎呢啲戲。 系啊，你唔譬如你佢嗰啲院線咧，話你本身冇50萬宣傳，或者你冇地鐵站廣告，佢會限你譬如10個地鐵站落廣告，你落得都冇100萬嘅啦。咁佢冇呢啲，佢唔俾你上嘅。 咁點解 NCA 攞嗰啲卡通又可以冇廣告？因為佢自己院線啊。 有機會啦，同埋咁佢可能卡通會知道有打特定族群，佢可能會覺得唔需要做啲宣傳。咁佢可能有啲個別就唔同咯，但你譬如你到正常真人版嘅電影咧，其實好多唔 唔咁呢套都冇宣傳咁，點解呢套又都有戲院做咧？ 咁佢又可能聯營啦，即係做開日本發行，可能佢 即係總之佢都有啲關係，咁所以都 咁咯，係啊係啊，類似咯。 哦，即係可能呢一套就係佢買開啲嘢搭翻嚟嘅， 冇錯。佢可能俾一套銀魂二你舐咗嘅，喂，整翻套校園青春，咪幫我頂埋咁樣，有機會。 同埋見到佢全部都係嘉禾線嘅三間， 係啊，即係通常係咁樣聯營落嘅。 嗰啲 Ava 機炒得嘅年頭係嘛？你要貨啊嘛，單同我啃咗呢扎死貨嗰啲啊嘛。 依家都係。係 啊，咁咯。 放心。 真係大鑊啊，大佬！ 而家都系咁啊！ 咁啊，唔好话近嘅，佢如果自己远线，佢咪排靓排啲位咯。即系如果自己远线 handle 到嘅，咁又未必佢哋会计个数唔会蚀嘅。佢咪蚀时间咯，蚀啲啦咁样。 系 咁。 加影短片。 系啊，你唔系独立啊？如果独立发行，你梗系 嚟啦。系。 唔系我补少少啊，咁咧呢个第21位啊，呢个小丸子大电影《大野与杉山》系。 系 咁啊，都依家系优先嘅啫。咁啊，18号正常 系优先嚟 嘅，系啦。 大野去杉山系边个嚟噶？ 佢 杉山啊， 吓 边个？ 系咁系佢小丸子入面咧，有两个比较靓仔样嘅同学咧，嗰两个。 靚仔樣唔係阿花輪同學 咩？唔好意思，花輪同學喺我眼中都唔係靚仔樣嚟。 係啊，咁裏面有咩嘅靚仔樣有嘅？ 誒，呢兩條友應該係踢波嘅。 啊， 係啦，咁啊， 又係買啲飯喎，係嘛？ 係啊，都算係嘅，不過就誒、聽講都係幾感動嘅，即係啲嚇佢哋要分別。 佢主要都係碌啊，端子個原作者過世呢樣嘢啫。 當然係啦。 即係唔使㗎啦，你其實個重點唔係呢度嘅 ，OK， 咁啊，同埋都應該仲有人睇嘅，係咯，係咪？ 係啊，得六場， 下個禮拜先正式上 係咪？廿一位係啦， 嗯，係，即係而家暫時係上一兩場嗰啲嘅啫，係咪？ 係啦，係啦，六場。 幾時正上？下星期。 下星期。 OK， 得，好，有冇冇快啲啊？尾門啊，喂，講好耐啦。 数报未啦， 阿生 你数啊，报未？ 我补多一个就系呢个大象直地二座咧，依家系有一场一场咁样，即系、啊、有啲时间咁上下嘅，大家要睇嘅话就自己买飞啦吓。咁、啊、好啦，数报未？最嬲尾就系、是、 你讲大象啊，边有得做啊？ 大象直地二座， 得就 佢好奇怪噶，周围做嘅， 唔同地方做， 系啊系啊系啊、 哦，周围做。 咁、 okay, 啊，但係即係都係啲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啊，百老匯 啊， 乜乜誒四影會嗰啲啊，係啊，係啦，係 咯，即係都係睇開呢啲藝術嘢嗰啲人先有興趣。 冇錯，好， 嗯，即係話知佢死啊嘛，你香港啲觀眾關我咩事啫，係咪先？ 係咯，係，咁但係似乎都爆嘅， 同埋佢話個導演都似啊邊個噶嘛，龍心噶嘛。 哦 有人咁讲， 好似系， 好似谢霆锋咯，咁咪即系。 咁诶，咁你又唔好咁讲喎，因为未必嘅， 系 你可以又似啲唔似谢霆锋嘅肉位噶嘛？你明唔明？ 可以系，我知。 佢系似咗似谢霆锋嗰个嘅唔似谢霆锋嗰啲位都得噶。 哦，系，咁系大只人， 系嘛？即系你似江华，唔代表你似刘德华噶嘛？你明唔明？ 系。 系咯，阿芬芬咪话而家龙骑变咗江华咁嘅。但佢唔似刘德华噶，你明唔明先 ？O K， 嗯，好， 佢就似阿江华啫。O K， 系， 好，快啲啊！美门， 美门，淘金杀手啊， 系， 正嘅呢套， 咩嚟噶？ 系讲呢个淘金热啊，即系鬼佬淘金热嗰阵时咁啲兄弟手足屋嗰啲咁样嘅嘢啦。 咪正嘢嚟嘅咩？呢个明华？ 是啊，聽說是好看的，我有些朋友看了說正的這套。 咦，那這套是即是上過高位的、 好像都沒有。 即是從來都是個底的那些、是。 因為他 因為沒有明星的。 他3月28號上的了，做很久。 即是沒有明星做的，是不是 明星應有 的。職佳難賀咯，係咯。 職佳難賀。 我職佳難賀唔係明星咧，甚至做過一套咩藝術咩分 賞。係嚟緊嗰個小丑嗰個男主角啊。 哦，嗰、未係明星嘅，又未做啊嘛。 小丑未上。 係咯，一個就墜咗，一個未紅，係咪？ 嗯。 係咯，都拍多次段背山都冇用啦，佢哋。 O、okay, K， 好。嗯。咁就之後就係諮殺。都是得 花場。哦，諮殺，我諮殺都不斷好似減啦，係咪？好似話啲場次嗰時都， 哦，依家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吊住嘅。 啲人都唔欣賞嘅，我哋又覺得好似拍得幾靚嘅套嘢嚇。 誒，唔差㗎，攝影唔差，攝影剪接都唔差，但係報告票房啊，諮殺其實係香港唔得嘅，即係雖然知道佢票房唔會係衰片啦， 未有口碑啦、 文藝片嚟嘅，佢都唔得嘅。佢最後票房報《諮殺》其實唔過100万嘅，即係80几嘅啫。係 咪咁佢啲敘事方法咁怪，仲勁過阿 Eva 大佬跳到係咯？點得咧？唔係佢完全日本風噶嘛，大佬。你以為睇日本戲啊？呢套似提幸健啲係嘛？會唔會啊？ 都似啊，其實都似 啊，係嘛？都似啊，係咯，係咯。啊那個女主角都唔係咁嘅樣嘅，裏面影到日本妹咁啊！ 係， 即係你睇佢真人出嚟宣傳，冇啊！你唔覺得係日本仔日本妹咁樣咯？但係即係拍咗出嚟，點解好似睇緊日本戲咁嘅係嘛？係，係咯，好嘢㗎，係好嘢㗎即係如果你拍到咁樣嘅質感嘅咧，香港就有校園片㗎啦。即係我唔係話呢套係校園片，即係校園片係需要有咁樣嘅美術去即係去承載嘅。 嗯， 即系后边唔拍嘅， 佢林正同埋陈汉华都做得唔错嘅，即系坦白讲，系啊，即系唔失礼嘅， 系唔出嚟。 咪但唔识啊嘛，又系。 咁、嗯、你校园片少一个元素，真系你要真系心面孔噶嘛？你 冇办法噶，佢哋宁愿睇啲几廿岁扮系咪先？系咩？咪再继续阿娇阿 sa 喺度同学爱新鲜咁嗰啲咁 哇，大佬几廿欧噶啦，大佬生得出噶啦喎，嗰、那个。 你得佢啫，咁嗰啲人受啊，系嘛？ 但系《步步啦啦》《非分熟女》咧，其实啊口碑好差嘅，但系票房唔差嘅。系啦，都接近过一千万嘅， 系咯，咪就 系 有升咯。 系啊，其实系你商业上去真系有捧场客，你讲系啦，冇办法。 我都头先又讲多次啦，票房咧系反映观众嘅口味， 系 OK， 并不反映电影质素嘅 OK。吓奖项啊更加啦，只系反映吓嗰、啊那个即系嗰个啲评判啊，同参赛者之间嘅人际关系嘅关系啫 OK。尤其是香港嗰啲啊 ，OK， 啊即系你净反映佢关系好嘅啫，唔反映套戏嘅质素嘅，亦都唔一定要有演技先攞到影帝或影后嘅，尤其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OK， 系几俾面态对下嘅，唔信大家即系睇下历代嘅情况啊 ，OK， 唔系所有嘅奖都唔系，但系即系你会睇到几滥系呢个状态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佢攞呢個獎就代表乜嘢，淨係我覺得唔代表任何嘢嘅啫。OK， 淨係代表我幾好啊，佢啲關係咪俾個獎你，係唔多，同埋都係時候啦，你都撈咗咁多年啦，係應該俾個獎你嘅咁啫嘛。OK， 好，冇啦嘛， 冇啦， 冇啦嘛，真係冇啦嘛，講曬啦嘛。 嗯。 喂，咁啊，佢真係要開始啦，大佬喂，大家都聽到真係聽到呢度都未開始啊，我哋係。 哦，節目長度。 系唔止人哋嘅节目边有咁长啊？长过啊， 好， 以上香港观众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啊，跟住嚟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朋友就识嘅。